对啊，刚刚下课的时候啊，就有同学跟助教来教我一些东西啊。那就像有同学跟我们讲，就是这一先一后其实来得非常的巧。这同学跟我讲说，他小时候他妈妈有一种病啊，就是半夜忽然会肚子痛啊，然后会昏倒，是不是？然后呢，就是医生诊断是副交感神经过度亢奋啊。那这个后来刚好同学跟我讲这件事以后，助教就来跟我讲啊，就说交感跟副交感神经在身体里面是控制着一些机制，就比如说就是副交感神经在什么样的情况才会亢奋起来呢？就是一个人处在很安心不觉得自己会被攻击的状况，副交感神经就会能够亢奋，你懂吧？也就是跟人分隔敌对的心产生交感神经的亢奋，那跟人相爱的心产生副交感，就是那种安心的那种状态，产生副交感神经的起来。那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当我们交感神经兴奋的时候，力气会比较到肌肉去，就是这个骨骼肌，就是你要准备逃跑啊，准备打架。但如果你副交感神经起来的话，那个这个骨骼肌就会放松，然后呢内脏就会怎么样，就会加快它的消化的活动，所以造成什么腹泻啊或怎么样，就是它的，就是助教讲的比较好了，说什么老虎斑马狮子什么的，那讲的比较好，就比如说如果狮子来了，斑马要赶快逃跑，对不对？那当然就赶快停止消化机能，然后把力气用在跑步上，对不对？这就是交感切副交感切换到交感。那助教就刚刚告诉我说，比如说像人的比如说男人的性机能，对不对？他说比如说勃起那是副交感，可是射精是交感，所以呢听起来很矛盾，对不对？助教讲的例子就一点不矛盾。他说像动物为什么要赶快射精？因为就是斑马在交配的时候，万一有狮子出现，对不对？赶快射精就跑啊，对不对？就把它结束掉啊。就是他说生物就是这样在运作的，是不是？是这样子吧？所以就是这个切换，所以你就知道，如果一个人他不能够善用交感副交感神经的切换，他不但会阳痿，而且还会早泄，对不对？就是射精是交感，然后还有什么？你说什么小便是？小便是副交感，然后交感神经会尿不出来，人紧张的时候尿不出来，就因为交感神经太过控制了，所以就尿不出来。那是不是这有没有斑马跟狮子的故事说自己编啊？但是就是这样的过程。那所以呢，你就知道，如果我们说人呢、有性欲，尤其是心理上面的性欲，那是因为他交感神经过度亢奋，他需要一个副交感的起来帮他平衡，对不对？那如果现在的小朋友呢，他的比如说现在小朋友很喜欢看色情书刊，然后做一些打手枪的活动之类的，就男生了啊，那他可能他看到色情书刊，然后有赶快把它打出来，就是他经验到的是头脑的那个兴奋以及身体的射精，那这两个其实都是交感神经的哦，所以他等于用交感神经来舒缓交感神经，结果会怎么样？就是那个紧张不能舒缓，对不对？所以他就会变成他不管怎么做他都觉得不够，他真的幸运，就是每天要发泄很多次，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之所以现在小朋友有些人会变得那么的密集的有性的需求，那不一定完全是因为他们年轻体力旺盛，不一定，那往往是他们用错了神经，因为连射精都是动到交感，那必须是那个觉得对方不会敌对我的那种，处于那种恋爱的心情的那种东西要很久啊，那个人的身体他才能够平衡回来。像大陆有一位教中医的人叫做王正龙啊，他讲了一段话其实也蛮有道理的，只是就会被很多主义者攻击啊，就他就说其实男生在家呢就是要威严一点，女生就是要柔顺一点，不然的话吃亏是你自己啊，因为你老公如果怕你的话在床上就不太行啊，就是又硬不起来又早泄啊，那到最后享受不到是你自己的损失啊。他就这样子叫女人要让男生，要女生在家里面要如何做一个不会让男生有感到 受威胁的家庭主妇啊，这是一种功夫啊。那这样讲其实会被很多什么女性主义者骂啊。那女性主义者骂归骂，只是生理学的角度，我不得不说这种下流的论点啊，不是下流啊，就是大男人主义的论点啊，有它的一种真理在其中啊，大概是这样子。同学，大同学这样子听得懂对不对？你如果真的要身体肾阳要长长久久啊，就是身体要免疫机能健全，那平常要维持一个什么样的心情过日子，这一点很重要啊，这个比吃药重要。就是如果不做到这一点的话，你再多肾气丸灌下去也是枉然。像我一个学生啊，他就是每天都在灌补肾药，觉得说有吃就有保庇，但是我就觉得你为什么需要那么多保庇，对不对？就是因为你每天都活得很紧张，然后就是怕东怕西的，让那个怕东怕西损伤到你的肾其实更严重啊。那不是说吃药就会好啊，你那这么紧张兮兮的在吃药，其实受的损害反而就更大了啊。那所以呢，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想法啊。那谢谢助教跟同学提供情报啊，但是我都还不太懂了，这些什么狮子老虎斑马的故事我就第一次听到，我之前也是门外汉。那再来呢，曹英甫江左锦这个金方实验楼的第四个议案啊。但第四个议案就比较单纯，就是同样是感冒嘛，然后同样是向背降痛嘛，那两个人呢没有汗，一个人有汗，那有汗那个呢就不加麻黄，用桂枝加葛根汤，那没有汗的呢就加麻黄用葛根汤，然后都医好了啊。那这本来就是一个基本的辩证点。那这个他就讲到说，这个项背僵硬哦，本来就关系到那个颈病的时候就有用到葛根的。然后江左锦就讲说，葛根在《神农本草经》里面主治消渴、生大热、起阴气、解诸毒，就是把这个水气拉上来以后，可以在身体有那么好的消炎效果啊。所以他就提到这一点。那再来呢，第五个葛根汤症呢，他是一个小孩子啊，他是麻疹发不出来，所以呢他就用葛根汤啊加味帮忙他发出来。那这也是告诉我们说，你看葛根汤它能够把人的精液升提起来啊，有这样的效果。那不然的话，人如果太干的话啊，连痘疹都发不出来的。那到后来呢，第七页那一堆啊，他就在开始，有一点在批评西医哈，就是说，他的前面那个批评西医，就是说西医有时候把病啊研究得很细了，那这西医的病名啊，跟中医的看法其实很不一样。同学有没有发现，我们在学经方好像都在学抓主症，对不对？那抓主症是我们用药的重点，可是不一定，我们抓这些主症其实跟西医的病名很难对到，对不对？比如说这个人他可能这地方眼睛发炎，那我们要问他说，如果你的眼睛发炎，你的脉有点浮，然后你的后脑稍微有点僵，那你就可以用葛根汤来退这个发炎。那这个如果西医定义出他的眼睛是什么什么感染，或者结膜炎，或者角膜炎，或者什么细菌感染，其实都没差，对不对？所以就是中医他抓主症的这个观察角度跟西医的定病名的观察角度其实是非常不同的两个向度，所以我觉得这东西很难画上等号就是可能这件事情要调和啊，不是最近几十年之内能够发生的事情。那就像昨天的时候，我另外一个助教当差的时候，我就问说这个脑炎啊，脑膜炎，有病毒感染的吗？那助教说有。那有细菌感染的吗？那助教也说有啊。那助教就是说，在西医的话，病毒感染跟细菌感染的两种脑膜炎对待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就如果是细菌感染的，那可以用抗生素，对不对？就是而且抗生素其实很多药物都进不了脑子里面，所以还有就几种抗生素可以用，是不是这样子？那如果是病毒造成的脑膜炎的话，或者脑炎，那就西医就是他就用什么支持疗法啊。就是让他不要烧死啊，让他自己好啊，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是不是这样？哈， 就是没有治疗， 啊，就啊，至少还是没有治疗啊。好，对不起，就是在旁边帮他祷告，就是支持疗法。好，是这样吗？ 是让他不要死掉。 让他不要死掉。那可是呢，这两种脑膜炎呢，如果在《伤寒论》那个禁病的辨证范围的话，可能都用桂枝加葛根汤，或者是都用葛根汤或者桂枝瓜蒌汤或者什么大承气汤。总而言之，就是症状合的就医好了，你不太需要去分它是细菌的还是病毒的。那反正葛根上来，它也能消灭细菌性的发炎，能消灭病毒性的发炎吧？啊，所以从这样的角度，你就知道说，哎，其实中国人啊，我觉得中医也好，或者中国任何学问也好，都反映出中国人的一个，也可以说是很好，也可以说很糟的品质，就是很现实。什么叫很现实？就是你既然可以医得好，你管它是哪一种，对不对？就是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就非常的现实，他不会去特别分析哪个猫品格比较善良，就不必啊，就是这一点，我觉得要学中医的话，可能要抓紧中国人这种民族性啊，就是非常现实。那你分得那么细，那临床，那你处理的时候也没什么特别好的效果，那就不用分了嘛。那就是这是一个中国的文化才能拥有的中医学啊。那换了一个民族，可能就觉得有点干戈不入，就觉得就像如果你找一个外国人啊来研究中医，他会觉得他的头脑里面的逻辑怎么样都不能觉得很满意，对不对？因为他在思辨的范畴，中医有太多的黑盒子，有太多不知道是什么的理论，对不对？那没有办法，那你要在理论上求得一个完整是不太行的，所以干脆就对他讲佛经了，对不对？佛说什么？就是有人问说，为什么要问佛说你要不要？你要我修行修实践佛法，那你要让我问很多问题，问到我满意了啊，然后我才愿意实践佛法。那佛就说，如果你被个毒箭射中，你要先问这是什么草的毒，然后要问清楚，然后呢医生来再看他有没有执照，然后等到你死翘翘才开始医吗？啊，那当然是先实践把你医好再说啦，对不对？等到救活之后你爱怎么问随便啊，对不对？就是大概是这种感觉啊。所以就是中医的世界，我到现在就觉得很多东西就别问啦，你问我我也答不上来啊。就《伤寒论》读得比较熟了，有些时候有些药就已经开出来是直觉了嘛，你问我为什么，我就说不知道，乱开的。那能医好就好了嘛，对不对？就不要计较那么多了。但就不要计较那么多，这样听起来毛骨悚然啊，真的太可怕了啊。就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讲到葛根汤的下一个主题，就是葛根治疗鼻炎或者鼻窦炎啊的这个状况。那这个第八页啊，先是日本的这个史书道明啊，他就说这个小朋友啊，就是很鼻塞，流很多鼻水啊，然后呢，而且会常常流鼻血，然后鼾声很大。那这些东西其实在一个基本教义的经方派的思考，这还不一定是能够投于葛根汤，他是同时又看到这个小孩子啊，这个后脑勺后脖子这边很僵，那这样子的话就觉得哎，好像在主症上面是合乎葛根汤了，就是以鼻塞跟象降为主症。那像萧胜阳老师的课就有说，这个其实吃了葛根汤之后啊，鼻腔的那个空间就会变得比较大，那这样子的话那个呼吸的那个粗的声音或者是打鼾啊，就都会有好转的机会。那于是吃了之后呢，就很快的就好了啊。那这是一点啊。那朱穆通先生呢，他是用这个用葛根汤来治疗这个什么黄太太啊，这什么常年鼻塞排出黄汁脓液啊。那我们知道说，如果一个人是常年鼻塞，然后排出来那个黄鼻涕是很黄，像脓一样有臭味的，那我们就知道这是所谓的鼻窦炎，对不对？那这个鼻窦我们也讲过，就头的这个骨头这个地方里面有一些空洞嘛，那里面有空洞哦，产生那叫什么？那叫发炎吗？还是腐败？怎么讲？发炎啊，好，然后就流出脓嘛，那脓就从鼻腔里面出来，是不是这样子？从鼻窦到鼻腔啊，像鼻窦这地方那个管子到底怎么通怎么挖的哦，我也搞不清楚那个人体地图哦。那我爸爸就说就是教我说，哎，这个地方是危险三角地带啊，青春痘有不要乱挤啊，挤得它倒灌进去会伤到脑子啊什么的。那真的那么通啊？就是这地方青春痘挤得它可以往里面渗啊？ 海绵 哦，就是静脉，如果挤那个脓挤到静脉里面，会通到脑子里面啊。那这是西医所认得的鼻窦嘛？那经方派用葛根汤治疗鼻窦的话，那就是那经方派认得什么？经方派认得的是阳明经嘛，对不对？足阳明胃经刚好这个地方啊，那所以跟鼻窦是最靠近的，这个能无形的能量的身体最接近鼻窦的，所以其实啊，像我后面都会再给同学一个方，就是治疗那个什么鼻窦，是根据《黄帝内经》的那个胆热移于脑造成鼻窦炎的。但是经方派的那个价值观点，你有没有觉得跟《黄帝内经》又不见得一样？《黄帝内经》会从里面说人的胆啊跟脑的这相关性，然后产生鼻窦的症状。可是经方派就会说看六经嘛，对不对？你的十二正经走在哪里，那我们走哪里去医嘛，对不对？刚好经过这里就用这个医，就像朱穆通医盲肠炎，对不对？用的是厥阴病的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嘛，对不对？那厥阴经刚好走到盲肠上面嘛，就从那边医了吧？啊，那一吃下去就好了。那就是经方派，他是走十二正经在处理这个病啊、哦，那这是经方的一种思考。那他就当然他的这个开药的时候呢，他是。这个病人呢，同时是胸胁苦满，就是这个胸口跟侧面的身体觉得闷胀啊、哦，然后胃部重压感，就是胃口不开。那这些东西呢，这一个身体侧面区块这个淋巴啊、哦，要把它清干净。那个是少阳的小柴胡汤啊、哦，在处理的，所以他就葛根汤和小柴胡汤再加桔梗石膏，因为桔梗是可以帮忙排脓啊、哦，那石膏也可以清热，那石膏可以清阳明经的热嘛，对不对？又可以帮到葛根，因为如果你真的是阳明经头痛啊、哦，痛在这个地方，你白虎汤一下去这里痛，马上就不痛，你就知道说哦，石膏是一下子可以把阳明经的热气散掉的药啊、哦，所以那它桔梗的话是这样子，如果是从经方古方的话，是桔梗是用来排脓的，如果是实方的话，桔梗被称之为药舟啊，就是药搭的船，就是有些药它的药性呢会往下面掉，可是你放了桔梗，它就会帮你把它拖着浮上来啊，浮到头部那么高，那两个角度来使用桔梗都是还可以的，那。不过我个人是很少拿桔梗当药粥啊，我比较用古方派的用法。那于是呢，他这样子开了之后呢，这个人的鼻窦就好了。那但是呢啊、哦，我还是要说，这治鼻窦啊、哦，用经方的葛根汤真的是碰碰看啊、哦，葛根汤加味，就是说它可能会很有疗效，也可能没什么效，就是。经方就是这样的，你照伤寒论的开药，伤寒论的症状书里面有的，你开下去都会很准，拿来借着治疗别的地方，有的时候他就会不一定走得通啊。就是这个人，因为你要用葛根汤治疗什么后脑勺僵啊，什么感冒啊，脉浮紧无汗，这个是很清楚葛根汤做得到的，可是你要葛根汤呢专通一条阳明经，然后把那个热都清干净，这个本来不是葛根汤要做的事情，那是他顺便可以做的事情啊，所以那个能量上是比较虚一点啊，所以万一没效也没关系，换个方再试试就好了，而且还可以加味嘛，通阳明经的药也不止葛根一味啊，对不对？还有白芷啊，还有白附子啊，就是反正就是要加味去帮忙之类的。那我们现在呢，关于这个鼻子流黄脓或者是鼻子过敏啊、哦，我们看一下这个讲义上的补充的这个框框。首先呢，说到鼻子呢，这个鼻窦的病呢，《黄帝内经》里面讲的就是啊，胆热移于脑，则心恶鼻渊。我重新念心胆，我忘记是哪本书上看的了，我现在也不知道要照字典念恶还是照什么版本念胆啊、哦。总而言之，差不多是这个地方吧。那就是你的这个地方会不舒服。这个心到底要怎么讲？有没有人得过鼻窦炎的？就是鼻子流黄脓的，你的这个里面是什么感觉？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臭臭心心的啊，就是会感觉不舒服，对不对？然后呢，那他说会鼻渊，那他鼻渊是浊涕下不止，记得啊、哦，是浊涕哦，就是黄脓鼻涕哦，不是清白鼻涕，清白鼻涕要另外算啊、哦，清白鼻涕我觉得比较合乎这个《金匮要略》里面的这一段话，那当然。这个我说金匮要略，就是因为这段话在桂林本里面我还没有看到，这是金匮要略里面的一句话。金匮要略说中寒家，就是 我们就说家就是很会怎么样的人叫做家，对不对啊？那很会中寒的人就叫中寒家，就他的这个身体里面呢都很冷的人呢，他就会喜欢打哈欠。其实体质寒的人有时候哦，看看在，我不晓得是不是一个绝对，就是你知道人会打哈欠都是对个东西比较不感兴趣的时候会打哈欠，我没有对过这个，可能不是一个绝对吧，就是同样一个电视节目，是不是体质寒的人看会觉得比较不好看。我只是讲太扯了，对不起，我收回这句话啊。那这个他就说这个人呢他就是清涕出啊，那如果他有什么时候发热嘶咳状况就会容易打喷嚏，就是一个体质寒的人会容易流清的鼻涕。而这个鼻涕呢有两个来路啊，就是关于鼻窦跟鼻子过敏流鼻涕，这根本是两个路子啊，同学要分清楚，这是两种不同的病。那鼻子流清鼻涕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比如说今天天气比较冷，早上起来就一直打喷嚏，然后就有鼻清的鼻水流下来，对，然后你会说哎呀我有点过敏，对不对？这种流鼻涕的方法同学能理解吗？对不对？像是鼻子过敏，那这种的话呢当然是中寒家也有可能了。那另外就是你的肺部的，因为鼻腔跟肺比较相通嘛，就你的肺不够强不够暖啊，大概是从这个角度来想。那另外还有一种鼻涕是这样子，就是有一种人的鼻涕哦，他是可以感觉得到他的鼻涕是从好像头的正中央滴下来的，就好像身体比较不好或者感冒后，好像那鼻涕就从头脑的正中央滴下来，好像是那个脑子里面在漏出一个什么机油一样。我其实有一段时间上完课之后会吐出很大口的痰，那时候也会感觉到那个痰是从头滴下来，就是当你在很用力的用你的脑的时候哦，脑子会换机油，你知道就会滴下东西来。所以古时候中国人认得的脑其实还蛮好笑的，就是一个流鼻涕的东西哦。那至于现在西医学检测到那么伟大精密的脑功能，中医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你说他真的不知道吗？我在想那个中医的不知道可能是根据我们刚刚说的现实原则就知道这是怎样，对不对？就是以医病来讲，反正是我们的针灸或者吃药啊都不用开脑，所以就不要知道算了。就是要知道这个地方是什么管语言区神经区啊，不要碰坏，就是你要有能力去挖开来，然后这样子去脑子里面挖东西，动手术的时候你就要需要知道这脑的这个地方干嘛，那地方干嘛，不然会碰坏。那可是如果你不打算做这件事的话，你何必知道，对不对？就好了，就脑子就是我们中医的空白地带啊，这样子。那这样子的一种从脑子里面滴下来的鼻涕啊，要怎么医呢？因为脑是通着肾，所以有的时候吃补肾药是有好转的机会。还有一个情，但是呢，无论是肺寒或者是什么，大家都会牵涉，或者是那个脑滴下来的，其实都会牵涉到在《伤寒杂病论》里面啊，有一个病后调理的篇章，他就讲说，如果你感冒好了还一直流清鼻涕，那你吃什么汤？他就说理中汤，其实蛮有道理的。因为中国人认为说管理我们身体的水分的，不是脾脏就是肾脏嘛，对不对？那你如果是生病之后，你的鼻涕还流，清鼻涕还流不停的话，那就意味着你的身体的这个部分的水哦，还没有办法被统御收摄起来，所以就吃理中汤大补中焦的土，然后中焦补暖了，这个脑就会有能力，这个水就可以调节了。那所以因为病后吃理中汤也不是仙丹一样，也不是什么一帖就吃好，但是多多少少都有好处了。所以清鼻涕的话医起来就是慢慢来哦，没有那么难医。那我们现在第一个讲到这个陈士铎的这个辩证路的鼻渊门第一个案子啊，他讲的是这个鼻窦的。那他就果真是用这个黄帝内经的理论啊，就是胆热易于脑这个理论在谈这个鼻窦。所以呢，因为陈士铎的医术啊，虽然是傅青主那个流派没有错，但是陈士铎这个人写东西哦，话很多。 我会觉得有的时候多讲多错，你知道，你就说鼻窦发炎就开个方医好就没事，对不对？陈世铎就很喜欢写这一定是什么喝酒过多大声叫嚷然后怎样怎样，那这很麻烦的。我们现在得鼻窦炎的人可不是人人都喝酒叫嚣的啊、哦，所以这种话就何必讲呢，讲了真没意思。那但他就说胆属阳而头亦属阳啊，那胆一热而上走于头，然后呢脑在头之中，然后热没有地方藏，所以就往鼻子那边钻这样子。那这个其实啊，胆热易于脑，这个其实是可以算是我们那个《伤寒论》的少阳篇的一个，就是先讲一点它的理论也蛮好玩的，就是我们的那个人体的少阳经，对不对？足少阳胆经就在我们头旁边，你知道，特地这样多绕两下。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经它为什么要，就好像少阳经就两只，就好像两坨经络网把头包住，对不对？所以在无形的身体观来讲的话，我们的人的头脑的确是掐在少阳经上面的，那这是一点。那另外像是少阳经的病，比如说我们典型说小柴胡汤症，它那种什么往来啊、寒热啦、发冷发热，就它有很多很多的那个，它的病是关系到人体的一个开关。那如果呢，如果是用那个西医学对于脑的研究来看少阳病的话，就会觉得怎么少阳病好像能关系到人的，好像是夏至秋吧，什么体温什么什么调节那几个中枢，就是人体有脑部的九个开关都相关到重点的少阳病，就是由此一说啦。所以你就会说，哦，原来少阳经真的跟人的脑好像有一个互动的地方啊，这是一点。怎么样，助教有没有要挑毛病的，请尽量。夏世秋， 没有 夏秋啊，就世秋，对不对？啊，对不起啊，这个学艺不精。那这是无形的经络啊，跟这个脑的功能的这个现在科学发明的科学家发现的脑的功能那个相对照的地方，会发现中国古时候讲说少阳啊是疏，就是。好像那个太阳啊，就是在三阳里面是说太阳为开，阳明为和，少阳为枢，这个枢就是那个开合的那个枢纽，对不对？就好像一个开关的那个地方。那我觉得像现在这种西医啊，西方科学对于脑的研究会让人看到说，哎，果然是少阳为枢，哎，就是这个脑部的很多机能的开关哦，关系到少阳的地方。那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呢，就是人的这个脑子啊，它是跟胆的实，就是人的实质上的脑跟实质上的胆是蛮有相关性的。因为我们人的脑啊，大概有1/4是由胆固醇构成的，那也就是人的脑就是一坨油嘛，对不对？那这一坨油要靠什么呢？大概是要靠我们的胆去分泌胆汁，从食物里面去消化吸收得到它，然后在输送的时候呢，人体运油的这个网络呢又是我们的淋巴系统，对不对？又刚好在手上阳三，就是淋巴系统是我们广义三焦所包含的一个地方，就是少阳病也是在淋，就小柴胡汤根本就是清淋巴的嘛啊。那所以就是这一连串的这个油的消化吸收运输乃至于送到脑，哎，刚好就是少阳系统在管的。所以唐代孙思邈就说，人的这个脑髓啊是跟胆共进退的，所以我们要补脑髓就要灸胆经上面的绝骨穴，对不对？那就是一个胆跟脑共进退的一种观点啊。那当然这些同学都可以当作是我胡掰了啊，反正因为这真的是有一点就是随口扯一扯了啊。那但是呢，他因为有这样的观点，所以他开这个方呢就会开什么柴胡栀子之类的药啊，就是比较会走到胆的区、肝胆区块的药。然后他另外呢，像贝母啊，贝母在古方的话，你就当作它是在排这个介于痰跟脓之间的一种东西，就贝母可以把它排掉。那 那玄参呢，本来就是一个能够很比较温和的凉肾凉脑的药物啊。然后炒栀子呢，他就说他用柴胡跟栀子来清胆热，然后呢用辛夷把脑的里面的脏的气发出来，然后用当归去滋阴补脑啊。那这样的一种方法来治疗鼻窦的病，那他就说这个方，他就说三剂就痊愈啊，到底有没有那么神？不知道。但是通常哦，副亲主陈世铎的方还蛮值得期待的啦，就它的有效率算是在中医的方剂里面算是比较高的哦。就是张仲景的方是比较接近绝对的权威，就是通常就是一下就很有效。那副亲主的方，我觉得用起来临床不让人失望啊，应该说可以说不让人失望。像无论是大陆的几位老医生，或者台湾这边在教中医的，比如说像黄承毅先生，那都是蛮会用副亲主陈世铎的方。因为张仲景的书本来就没有包所有的疾病嘛啊，那我们用葛根汤治鼻窦也只是借他来用一用。那张仲景没有讲的，那就是经方里面找不到好方的，有的时候副亲主的书里面的方是可以发挥很好的疗效的。所以就是这个方的话，就大家姑且就知道一下啊。那另外他第二个方呢，他就是讲到说这个流鼻涕呢也有可能是肺气虚寒。那肺气虚寒流的鼻涕就是清鼻涕了啊，不是这个浓黄的鼻涕。那他就用一些暖肺的药。那这个暖，他的这个药哈，我觉得看这个副亲主的这种